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8集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呀！ 林妙妙使劲挣扎，努力不挨到那焦黑的身体。背上出了一层汗。 本宫才见到这个圣童，你们能不能先让我跟他熟悉熟悉啊？ 他甚至怀疑可怜的圣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，会不会一碰到焦炭就直接碎成渣了。可那毕竟是人肉组织纤维，不是炭呢。他这样一想，鼻端焦臭的味道更加明显，胃里即刻翻腾起来，头晕目眩，强忍着没有吐在尸体身上。 陶营师傅那边没有消息了，会不会是出事了呀？ 一个小鬼怯怯地问。 他说了，都会来看仪式的呀。 老头的脸色猛地阴沉下来，转过身，死死瞪着拼命挣扎的林妙妙，语气也阴恻恻的。 还不快一些！ 嘿嘿，神女，得罪了。 小鬼在他耳边轻轻一笑，抓住他大腿上突出的匕首刀柄，猛地向下摁了一下。啊！一阵猛烈增加的痛楚令他双膝一软，直接跨坐在了焦炭两边，痛得弓起了背脊。林妙妙心想，这痛苦减轻模式真不是闹着玩的吗？为什么还是这么痛啊？又或者说，如果不开启这个减轻模式，他早就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昏过去了。眼冒金星中，有人摁着他的脑袋，眼前一张焦黑的脸越靠越近，冷冷瞪着他，于焦臭外还浮现出一股百转千回的腐臭味。 不要吧，不要啊！ 妙妙咬牙昂着脑袋，心中咆哮。 系统，系统，护体蓝眼快给我打开呀！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他已经感受到汗水顺着耳廓滴下去那冰凉的触感，耳侧全是小鬼们热情高涨的助威的呐喊，乱七八糟响成一片，仿佛此刻不是在圆房，而是在举行运动会。 熊孩子不学好啊！ 忽然背上一凉，他身上的衣服被撕了个大口子，露出短短亵衣下没遮住的光洁后背，欢呼声猛地高了一浪， 撕拉又是一块。 林妙妙目瞪口呆，这个撕衣服的剧情他怎么记得是发生在牧瑶身上的？ 他不禁高呼冤枉啊，哎，凭什么他也要经历这样的剧情呢？ 耳畔猛然一阵尖笑，北方的冬天，寒风吹过铝合金窗，像刀子一样从缝隙中挤出来时，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林妙妙让这声音刺得一阵耳鸣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热闹的欢呼猛然高了几个八度，似乎突然变成了尖叫。尖叫划过他耳畔，直刺他耳膜，又是一阵耳鸣。他感到紧紧拉着他手臂的桎梏一松，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滚，急忙远离了圣童的身体，慌乱中还蹬了他几脚。圣童远比想象中结实，竟没有碎成渣，只是被他蹬得扭曲了一下，又弹了回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 妈呀，真可怕呀！ 他闭着眼睛又向旁边一滚，这次压到了什么温热的东西，那东西向上一捞，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，似乎是谁的手无意间贴在了他撕裂的衣服下光洁的肚皮上，引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开始尖叫着蹬腿。 放开，放放放放放放放开放开放开。 那人被他搞得左摇右摆，只好蹲下身躯，又将他扔回了地上。 别喊了，闭嘴。 这声音格外清晰，回荡在大殿里。哎，他这才意识到耳边一片安静，仿佛之前小鬼们嘈嘈杂杂的呐喊都是一场噩梦，而此刻 正是噩梦清醒时的寂静时分。他抬起头来一看，看到了一双熟悉的黑眸。木生眉梢眼角带着诡异的艳色，他眼角通红，红得几乎像是画了个浅浅的桃花妆。那双秋水般的眼睛纯粹的宛如两丸黑水银。照理说三日内他不能再碰邪门歪道，可是府一进来就看到他衣服撕裂的瞬间暴露出来的一抹雪白的脊背，刹那间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心里冷静地浮现出一个念头，必须立刻马上要他们消失，用收腰柄一个一个打，太循序渐进他等不了。他下意识摸向袖口，袖中竟然没有剩下攻击类的符纸，这就跟杀戮正酣的将军找不到趁手的兵器。他在几乎镇静的盛怒中胡乱地将手伸到背后，将发带狠狠一松，几乎是立刻他便后悔了。可是他既然已经出手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这些怨灵本就是鬼，经了这一遭，现在估计已经神形俱灭了。三日之期不可违，他偏偏违了这最严重的一条。方才他越杀越兴奋，几乎在冲天的戾气中失控，起了吞食天地的欲念，直到一声惨烈的尖叫将他骤然惊醒。林妙妙躺在地上，边叫边死命踹着一具焦尸，这声音将他一点点诱过去。待他勉力克制自己的神智将他抱起来，他又扑腾起来，对着他的耳朵尖叫了好一阵，叫得他满身黑云退散，力气顿消，脚下踩上了实地，彻底回了人间。林妙妙呆呆望着他，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还能有让黑莲花亲自来救的时候，这简直是啊，美滋滋乐呵呵。他磕磕绊绊地吐出几个字， 子期。 不过他怎么觉得才一会儿不见，他长得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呢？木生也望着他的脸，现在镇定下来了，杏子眼里倒映着水色，意外里带着几分委屈，一眨不眨地瞪着他，满脸不敢置信地叫他的名字。他委屈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来的人不是柳福一啊？他垂下眼帘，谅他刚刚受了惊，才刻意收敛语气中的寒气。是我，走吧。没想到下一秒就被人结结实实抱了个满怀，少女的手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似乎将所有的重量全部交给了他，这才放纵了情绪。 我一直等你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 他感觉到脖梗上一阵热乎乎的，随即变成湿漉漉。林妙妙哭得好伤心呐。 刚才差点就和尸体抱在一处了，还是焦臭焦臭的焦黑的尸体。 吓成那样他都没有哭，想必眼泪全憋到现在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